科技改变生活，创新创造未来，服务中国制造，共享产业价值。欢迎收听 FM 100.6京津冀之声，科创中国。 科技改变生活，创新创造未来。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 FM 100.6京津冀之声正在为大家播出的科创中国节目，我是主持人张燕。今天呢是8月3号星期二，首先带大家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天空云量逐渐增多，傍晚前后西部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夜间雷阵雨天气将逐渐影响本市，降雨对交通出行不利，请大家注意防雷避雨，驾车呢注意交通安全，山区仍需要注意防范地质灾害。另外气温方面，今天白天最高气温在30度左右，体感较热，外出还是注意防暑降温，并且及时补充水分。具体情况是今天下午多云转阴，傍晚西部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东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0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偏南风2-3级，最低气温24度，最大相对湿度95%。总的来看，雷雨期间呢，大家出行要带好雨具，并且注意交通安全，司机朋友要谨慎驾驶。另外，现在疫情防控的形势比较严峻，在这儿呢也提示大家尽量少去人多密集的地区。那么如果呢要是外出的话哈，在这个人员密集地方一定要戴好口罩，另外要勤洗手，注意日常的这种健康防护。在今天科创在线的环节，我们带大家关注的内容主要有2021全球数字经济大会开幕，北京将成为引领全球数字经济发展的6个高地，北京地铁支持数字人民币买票充值，中国学者开发新技术，人工智能识别眼底病变能力媲美专家，航天高科技助力中国奥运夺牌。那么接下来就进入今天的科创在线啊，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你也可以关注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首先来看看2021全球数字经济大会昨天在北京开幕，大会发布了北京市关于加快建设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的实施方案，方案提出把北京打造成为引领全球数字经济发展的6个高地。2021全球数字经济大会由北京市人民政府、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共同主办。会上发布的实施方案明确了北京市大力发展数字经济的战略和愿景，描绘了今后10年北京数字经济发展的路线图和施工图。近些年，北京呢大力推进了数字经济发展，取得了积极成效。2020年，北京数字经济总量超1.44万亿元，占 GDP 比重超过40%，为建设标杆城市打下了良好基础。着眼未来，建设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呢，要立足于4个突出，突出数字驱动，要把数据作为核心生产要素，作为城市减量发展背景下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可持续发展的主要路径。另外，要突出全球争先，坚持全球化视野和高水平开放。3呢，要突出标杆引领，培育一批标杆企业，实施一批标杆工程，打造数字经济时代的标志性产业体系。4呢，要突出城市孵化，把北京超大城市整体作为一个超级孵化平台，加快构建数字社会生态。另外，实施方案还提出要把北京打造成为引领全球数字经济发展的6个高地，即城市数字智能转型示范高地、国际数据要素配置枢纽高地、新兴数字产业孵化引领高地、全球数字技术创新策源高地、数字治理中国方案服务高地和数字经济对外合作开放高地。的确哈，现在依靠数字数据这些资源，也的确方便了我们的生活，也让科技啊在数字这些数据资源之后那做了很多的助力。接下来我们也看看，近日北京轨道交通就宣布从8月1号开始支持数字人民币线下购票、购卡、补票和充值，乘客呢还可以通过易通行 APP 线上购票。 那么上个月北京地铁是开启了全路网数字人民币支付渠道刷闸乘车体验测试，乘客可以在北京轨道交通已有的24条运营线路及4条市郊铁路范围内参与数字人民币支付刷闸乘车体验测试。支持数字人民币充值后，已经下载过数字人民币 APP 的乘客可以在车站现场的人工售票处、自动售票机、自助补票充值机等处使用数字人民币来办理购票、购卡、补票和充值等业务。流程呢，和我们使用微信、支付宝类似，可以通过扫码或者是亮码啊，这个出示码两种形式来支付。当然，已经下载过数字人民币 APP 的乘客，您可以去试一试。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啊，近日宣布，该中心研究团队牵头开发了一种眼底疾病人工智能诊断模型。真实世界研究结果显示啊，这个模型可以准确识别14种常见的眼底异常，准确率呢和眼底专科医生相当。该人工智能模型名为眼科疾病综合智能诊断专家，简称呢叫做凯尔。它呢是一款用于筛查眼底疾病的深度学习系统。研究团队呢，先从全国16家不同级别医疗机构回顾性地收集了20多万张后脊部眼底彩照，按照临床的诊断规范进行了眼底病变的标注。基于多疾病的标签网络训练出的凯尔，它呢可以识别正常眼底图像和14种常见的眼底病变，包括糖尿病和高血压2种系统性疾病的眼部表现，以及青光眼和视神经病变等12种眼底的异常。研究团队呢，也将凯尔的眼底病变识别能力表现分别和9组啊来自不同地区、4组具有不同年资的眼科医生进行了对比。那么结果表明，凯尔系统呢不仅对疾病的识别能力可以媲美眼底病的专家，而且表现还非常稳定。项目负责人、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副主任林浩天表示，凯尔对计算资源消耗较少，在普通家用电脑呢就可以离线运行，减少对连接服务器网络的依赖，适用于医疗资源稀缺和网络条件较差的地区，可以进行眼底的疾病筛查。我们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奥运赛程接近尾声了，中国代表团在本届东京奥运会上表现十分亮眼。现代体育的发展，除了苦练出成绩之外，比拼的还有各国的科技水平。在中国体育健儿奋力拼搏的背后，就有中国航天的高科技在默默助力。在东京奥运会赛艇比赛女子4人双桨项目决赛中，中国队摘得了金牌。这是中国队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后首次夺得的首枚奥运赛艇金牌，而这枚金牌呢，就与借助中国航天风洞的科学训练有着密切关系。据介绍，风洞呢属于空气动力学研究和试验当中最广泛使用的工具，是一种能人工产生和控制气流、亮度、气流对物体作用以及观察物理现象的一个试验设备，通常用于模拟飞行器或物体周围的空气流动，以验证气流阻力对飞行器或物体的影响。那么之前我们的节目访谈环节哈，也给大家介绍过，在我们的高铁测试过程当中也用过风洞来测试它的加速减速性能。那么利用风洞进行针对性的训练呢，已经被英国、瑞典、德国、美国和加拿大等国广泛采用，也成为了提高运动员竞技成绩的重要手段之一。除了风洞以外，中国航天的这些高科技呢，还为看似脑洞大开的训练手段提供了科学依据。比如弹射训练装置可以将运动员在规定时间和距离内加速到预定的初速度，使运动员的主要体能和精力运用在专项技术训练或分解动作训练上。这个装置的成功研制呢，提高了训练效率，也让运动员实现一天当成一周来练的梦想。而另一个背包助推器项目呢，则是从火箭和飞机的推进系统获得的灵感。它依靠电动马达提供额外的推进力，可以帮助冰雪项目运动员达到平时无法拿到的速度，让运动员突破体能极限，并且形成高速状态下的肌肉记忆，成为了一种可能。这也开创了一种新的训练方式。这就是科技哈，助力我们的体育健儿可以实现更好的这种训练效果。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科创在线的全部内容。以上内容呢，来自新华网、科技日报、环球网、极客公园等平台。主持人张燕，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科创中国稍后科创面对面更加精彩的访谈内容。 创未来，造世界，欢迎继续收听科创中国。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 100.6京津冀之声正在为大家播出的科创中国节目，我是主持人张燕。2021年呢，是“十四五”规划的开局之年。那么，在“十四五”规划纲要当中呢，也提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完善新型城镇化战略，坚持农村农业优先发展。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规划纲要的指引下，其实我们全国各地广大的这种农村地区都在如火如荼地开展乡村振兴以及我们美丽乡村建设等等。这样的一个领域和这样的一个步伐，其实有一些学校也在关注，他们的双创工作呢是如火如荼的开展，也鼓励大学生呢尝试由市场需求有专业特色的创业创新项目。学校也是发挥自己的办学特色，积极的推进乡村振兴工作，让创新创业项目呢可以扎根农业农村发展。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就邀请四川旅游学院创新创业学院院长、党支部书记、硕士研究生导师吕爽做客我们的科创面对面，和我们一起聊一聊在学校的双创教育工作当中都有哪些优秀的创新创业成果，以及是如何结合市场需求，结合乡村振兴做这种创新创业项目辅导。欢迎吕爽院长做客我们的节目。您好。 你好，主持人。 刚才我给大家介绍了一个背景，其实也是学校这些年来一直在引导大学生在做创新创业方面的一个指向，就是从市场的需求来出发。首先我想请吕院长给我们介绍一下四川旅游学院，因为可能很多家里没有学生要需要选专业或者选学校的，大家并不是很了解，您能不能先帮我们介绍一下学院的一个背景？ 四川旅游学院是四川省人民政府主办，国内第一所以旅游命名的普通本科高校。2013年经教育部批准，由四川烹饪高等专科学校与四川省农业管理干部学院合并组建。那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是由两所大专院校合并组建的一所新的本科院校。学校呢，是全国100所应用型本科产教融合发展工程项目建设高校。四川省本科院校整体转型发展改革试点高校。那在2018年的时候啊，也被我们国务院的侨办批准为海外惠侨工程中餐繁荣计划基地。那我们学校啊，也在这个很美丽的四川省成都市。那其实学校有一个特点或者是特色，我们学校呢，把很多的知名的像峨眉的青城山，还有我们的九寨黄龙、乐山大佛、都江堰等这种风景名胜浓缩到了校园当中。 是说这些著名的四川地区的这些风景名胜在学校有个缩小版是吧？ 对，有个微缩景观。 哦，微缩景观。 我们学校呢也把这些微缩景观放到了学校当中，建成了国家级的这个3A级旅游景区，休园休闲饮食文化园。 学校里面的一个3A级的旅游景区。 是的。那主持人，你会发现学校在建这个当中跟我们四川旅游学院这个校名的定位是非常相符的。我们学校就形成了校园在景区、景区在校园的这样的一个独特格局，课堂与实景的无缝对接，文化与旅游相得益彰。 四川旅游学院它的前身其实是跟这个烹饪高等专科学校和农业管理干部学院，这样是两所大专院校是结合起来了。 是的。 所以这烹饪和农业其实是学校的一个先天优势，再加上后期的这种旅游相关的一些建设和专业方向的一些确定，这是整个学校的一个特色。那么现在学校在这个基础设施建设以及人才培养方面是不是已经明确了一个目标？ 是的。那其实学校有一个叫做九位一体的这样的一个格局，其实就是教学、科研、竞赛、双创、培训、观光、休闲、美食、健身 这样一个九位一体的格局。那其实学校还有一个校训，也其实是一直我很喜欢的一句话，叫做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那这样的一个校训其实一直在激励着四川旅游学院师生知行合一，行稳致远，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与创新、国际交流合作、创新创业等方面也都取得了这种比较好的成绩。 嗯，您是四川旅游学院创业创新学院的院长。那这样一个学院，我看到我们很多的创业项目呢，大部分都是集中在旅游、食品加工、文化创意、科技智创，还有包括教育培训这几个领域。为什么是这几个领域杰出的创业项目这样的成果会比较多一些？ 实际上在这些领域的成果多是跟我们四川旅游学院的学科建设和专业建设息息相关的。因为大部分的项目都是在这些专业和学科当中出来的，实际上是有12个二级学院，包括我们创新创业学院在内。它分别有烹饪学院、食品学院、希尔顿酒店管理学院、运动与休闲学院、旅游文化产业学院、经济管理学院、信息与工程学院、外国语学院、艺术学院、基于教育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当然还有我们创新创业学院，这样12个二级学院。那其中我们的希尔顿酒店管理学院是我校与希尔顿酒店管理集团合作建立的第二家学院，全球的第二家学院。那我们会发现在12个学院当中，很多像我们的食品学院、烹饪学院、旅游文化产业学院都是刚才说到跟我们项目的这种旅游、食品加工、文化创意、科技智创相关的。那其实都是在我们这些相关的二级学院当中产生的。那我们在这些二级学院当中还开设了很多这方面的专业，例如说我们的烹饪与营养教育、食品科学与工程、休闲体育、旅游管理、风景园林、物流工程等，一共25个本科专业。那我们的创业项目当中也大部分集中在了食品科学工程啊、酒店管理呀、休闲体育啊等相关的专业当中。 这些都是结合我们二级学院的学科特点以及市场的一些需求，像跟一些这个全球著名酒店做这种人才培养的合作计划应运而生的一些科创项目。 是的，因为这些项目除了我们本身学校的师资很好以外，我们这些专业的建设过程当中还有很多的企业给予了很大的支持，我们有很多很好的创新创业的实践基地，专业共建的校外实习基地，那也给了很多学生、在校大学生创业的支持。那会发现有很多的我们的创新创业项目也是企业参与其中，老师参与其中，学生参与其中，才衍生出了大量的跟本专业相关的创新创业项目。 那这样的一些项目不光是企业方他们需要了解和认可，我们是不是在参加一些社会级的比赛，比如说咱们互联网加大赛这方面，有没有一些专家型的这种界定说，哦，这个项目确实有它的技术含量，有它的创新点在里面，获得了一些奖项？ 是有的呀。我们的大赛当中啊，其实获得了很多的奖项，包括呢有一些很好的项目也得到了专家的认可，甚至有一些投资人或者是企业去跟项目的创始人去洽谈 啊， 是不是可以去投他的项目，甚至是去收购他的项目，这样都是有的。还有一些真的好的项目已经在跟企业在联合在开发，甚至已经形成了经济效益。还有很多的学生在校期间进行创业，毕业后一直坚持创业，还是做的这个项目，那他就是没有去就业，反而去创业了。他在创业的这个过程当中还解决了很多的就业岗位，那实际上是创造了很大的一个价值。 是，而且这样的一些创业的项目的雏形就是在学校形成的啊， 然后毕业之后继续把它深耕和打造。那么我们有一些好的项目得到了认可，也能不能帮我们分享一下，是不是结合学校的一些专业优势然后打造的这些项目？而且这些项目呢是以学生的点子为主出发，然后学生自己去进行设计，然后老师呢作为辅导，是不是也在这方面我们形成了一些模式？尤其是在参加比赛过程当中，咱们是不是有一些经验已经可以收获和积累下来了？ 我们目前的两个比较好的创新创业项目都是在我们的互联网加大赛当中涌现出来的，是学生的项目，当然学生也是在跟企业共同去合作来做的。第一个项目呢就是不脱金凤凰项目，这个项目是学校发力脱贫攻坚助力乡村振兴的一个典型案例之一。那可能还有很多听友还不太了解我们的不脱县。不脱县是曾经是四川凉州深度贫困县， 嗯， 贫困发生率一度高达40%以上。那么为助力不脱县尽快脱贫，那不脱金凤凰的项目团队就通过不脱的苦荞研发，提高苦荞产量及附加值。那苦荞其实是当时不脱的一个主要的一个产品。 嗯，他们是种植苦荞。 对，种植苦荞。那么不脱金凤凰项目团队的成员啊，这些学生们，他们去通过网络销售渠道搭建解决苦荞销售端的问题，当然也基于这个苦荞的原材料去进行深加工， 嗯， 形成了很多苦荞的深加工的产品，再通过网络渠道去销售，提高产品的附加值，让不脱的这些农户们提高他的经济收入。那么通过这种解决苦荞的销售端的问题，那么最终累计这个项目签约了不脱县的5个贫困村， 嗯， 使每亩的苦荞增产近30%，帮助436户的贫困户平均每年增收2100元。 嗯， 那这是一个很好的帮助农户在提升他的收益的一个事情。 嗯， 那其实他也另外一个点又帮助企业年销量增长410万元，那给企业带来了帮助。 嗯， 又给当地带来了1852人的一个直接就业。 解决了就业困难的问题。 是的，你会发现我们既帮助了农户去增收，又帮助了企业去增长它的经济收益，又解决了直接的这种就业人数。而且关键还有很多啊，通过我们不脱金凤凰团队这样的一个去做创业的这样一个事情，又带动了很多农户去做自主直播。去做这种什么呀，招募农户的方式，他可能自己做直播，他又招了很多他的农户一起来做。那么间接其实带动了更多人去就业，那最终我们也是帮助不脱县打赢脱贫攻坚战，迈向乡村振兴这样一个新征程。 是，可能最开始农户们看到学生们来帮我们直播带货，开始学会了，哦，原来通过这种方式可以更好的促进我的这些苦荞这样的农产品可以更好的销售，所以农户们也可以自己来直播带货，等于跟着学生学到了一些新本事哈。 是的是的，其实学生给他们带来了很多的新技术，很多的新事物。他们以前的苦荞呢附加值很低，那么只是被商户收走，那么它的利润值就很低了，一年辛辛苦苦种植下来赚的钱很少。那有了这帮大学生在做创业这件事情，有了不脱金凤凰这样的一个项目的存在，那么让这些农户们见到了新的东西，哎，他可以去做更多新的事情。 是，而且刚才您也介绍了，不脱呢是四川凉州深度贫困县，可能这样的地方相对比较闭塞，这个地方产的一些产品大家也不知道。 对， 所以就是缺少这样的一个渠道，缺少我们学生的这种年轻的活力介入，以及缺少这样的一扇窗户，帮他们把这些产品进行深度加工，以及一些附加值的提升，然后让更多人去了解，我们就做了这么一件事情。那么这么一件事情背后的意义和实际的数字，吕爽院长也给我们做了介绍了。那除了这个项目之外，还有哪些实际应用落地的项目？ 再给大家讲一讲第二个项目，是我们化俗成节，这样的一个比较有特色的项目。 这个项目团队啊，其实就是通过与政府合作，将此类的活动进行承办承接，那么基于当地的特色的民俗资源模式，打造特色的民俗节日或者节事的策划方案。 嗯， 那么他可能跟我们的四川凉州，他去根据自方地方的特色去打造他的项目，也可能跟陕西的三原去打造他的特色项目。 哦， 那一定是基于当地的文化这种传承的， 嗯， 或者活动的。他最终的本意其实就是帮助或者是联合这些民俗的传承人或者当地的文化，去打造当地属于自己的民俗的旅游品牌。那你看他给全国各地的这些乡村呢，或者有特色的地点呢，去打造属于他自己的一个品牌的价值。 嗯， 这打造他自己的一个 IP。 这叫化俗成节。 对， 画画的画，然后民俗的俗， 对， 成为的成，节日的 节。对， 其实这是一个可以复制和推广的这样一个点子，或者是一个创新的想法， 是的， 就是希望能够结合不同地区他们本地的一些特色，打造成属于自己的一个节日。那么具体我们是不是在不同地区可以有一种复制或者推广的这种实际的例子啊，我们怎么样去化俗成节，利用什么样的一些渠道和方式来化俗成节呢？ 这样的一个团队啊，它是通过线上加线下的这种通过平台的引流，去吸引各地的人民走进乡村，去走进民俗，它可能有本地的也有外地的。那通过他自己打造的 APP 的平台，那么将艺术创作融入到本土的民俗文化当中，以民俗文化互动为主要方式去吸引和服务游客。那么其实它既带动了当地的经济发展，又振兴了乡村。 嗯 嗯，其实这个团队啊，我曾经跟他聊过，他说最终的目标是希望能够将这种民俗文化，或者将他这样的一个项目、这样的一个点子、这样的一个方案，打造成为全国民俗传承文化的第一品牌。 啊， 看他的这个愿望很大呀，很远大。 是学生自己的想法。 对，学生自己的想法，他是希望真正把这个项目能够做好、做大、做精，那么可持续、可复制，真正的是能够为乡村振兴出自己的一份力，发挥自己这个项目和团队的价值。 刚才李爽院长呢，结合互联网加大赛的两个优秀的学生的创业项目给我们做了一个介绍。稍事休息，我们在一小段片花过后继续和今天节目的嘉宾，四川旅游学院创新创业学院院长党支部书记李爽一起再分享一下，为什么要带着学生做这样的创业创新尝试，那么又如何看待不同的创业项目它的这种推广应用的前景。稍事休息，我们一会儿接着分享。 出游疫情防控别放松，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吴尊友提示大家， 出去走一走看一看，但同时一定要呢时刻牢记疫情防控啊，还是不能放松，不要组织、不要参与大规模的聚会聚餐等聚集性活动，在旅行途中的还是要常记新冠疫情的可能的发生。 快乐出游，健康回家。 大家好，我是京津冀之声科创中国栏目主持人段玉龙。我们的一个文明习惯就能给垃圾一次再利用的机会，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变废为宝，来吧，参与垃圾分类，共享环保低碳生活。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美好生活。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持久责任。医疗救助、爱心助学、扶老助老、急难救助、党员帮扶、慈善建设，传承百年红色基因，助力慈善为民办实事。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京 京津冀之声。创未来，造世界，欢迎继续收听科创中国。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 100.6京津冀之声正在为大家播出的科创中国节目，我是主持人张燕。今天我们的节目呢，邀请到了一所高等院校负责双创工作的教育工作者，和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在鼓励大学生创业创新方面，他们都有哪些新的尝试和哪些优秀的创业案例。介绍一下做客今天节目的嘉宾，四川旅游学院创新创业学院院长、硕士研究生导师吕爽。刚才吕爽院长呢，结合互联网加大赛的两个优秀的学生的创业项目做了一个介绍。我们呢也电话采访了四川旅游学院19级食品质量与安全专业的学生杨鑫，团队是负责的产学研的一个合作项目，是关于特需惠餐食品研发工作。我们也来听听学生眼中哈这样的一个创业创新项目给他们带来了哪些实际的感受和收益，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对杨鑫的采访录音。 比如说嘛，我们传统的军需食品就是有压缩干粮、面条、脱水米饭这三种主食，还有午餐肉罐头呀、什锦罐头、酱爆肉罐头这三种副食构成的，所以它就导致了膳食结构不合理，并且它还存在一些高油高脂、奶类豆类消耗不足的问题。而我们工作室的成立呢，就在于探索传统川菜中可以实现工业化的单元操作，利用工业化标准生产，我们要做好特需惠餐嘛。我们就拿鱼香肉丝来举例吧。正宗的鱼香肉丝呢，主料有猪里脊、青椒、胡萝卜、木耳、冬笋等等等等。然后在我们的研发过程中，就是不断的探索如何将这个做菜过程实现工业化，比如说上述材料的清洗、切配、炒制、包装，这些全部都可以由机器完成，完全实现了工艺的标准化。 那我们的这些团队组成大概是什么样啊？ 我们团队组成就是，首先因为我们是技术方面比较就是比较的充足嘛，因为我们都大部分都是食品专业的学生，然后还有经济管理学院的学生，然后还有就是还有就是专门管那个就是电子方面的学生，就是来自各个学院的优秀学生。 当时你们在对接这个项目的时候，主要是想解决什么问题？那接到这样的一个诉求之后，我们在背后又做了哪些技术研发工作呢？ 我们项目团队我们主要的研发的就是目前就是新型单兵口粮了，还有一些大包装的特需惠餐。就是大包装的特需惠餐，用专业的术语来说就叫浅盘食品。它富含了七大营养素，七大营养素就包括了碳水化合物、脂肪、蛋白质、无机盐、矿物质，还有膳食纤维和水分嘛。 嗯， 我们的目的就在于了满足士兵的能量需求，改善士兵的膳食结构，增加它的就是碳水化合物、蛋白质、脂肪这三大营养素的摄入。与传统的罐头的相比的话，我们的包装采用了软罐头的包装，也更方便携带，口感的话也会比更好。就同时的话，我们的导师团队就因为就是一直在做这件事情嘛，我们有丰富的经验，也有足够成熟的设备和技术来实现特需惠餐制作的标准化。我们有省级川菜工业化研发工作室、川菜发展研究中心，我们还有大量的实验设备，比如说真空包装机可以抽包装袋内的空气，使食品抗氧化呀。多功能切菜机可以根据你设置的不同参数切出你想要的大小。去皮机它采用了离心旋转摩擦脱皮技术，可以使食物去皮方便快捷。然后多功能炒菜锅的话，可以自动炒菜装备，就大大的减少了人力物力。就是我们计划在未来就开发其他类型的，比如说鱼野菜、香菜嘛，还有卤菜、蔬菜等等。然后我们逐步扩张到全国，甚至是有可能在海外也可能会有嘛。然后就是同时的话，就是我们还会增加就是食品的膳食纤维啊、矿物质还有其他维生素含量的添加。 那以往我们认为大学生在学校里可能更多的是学一些专业知识哈，可能到了大三大四才，或者说快毕业的时候才会有机会进行一些社会实践。那你怎么看待现在学校给你们提供的这样的一个创新的平台，然后对接一些可以实际应用的项目，你个人的感受是什么？ 机缘巧合下就是得到了就是这个机会嘛，我就非常珍惜这次机会。我觉得能够有这次机会非常的不容易，能够锻炼自己的能力，就是实验能力，还有就是团队协作能力，还有就是对自己的专业素养。比如说我在研发的过程中可以了解到非常多以前我没有见过的设备， 的使用方法呀，还有就是我可以了解到非常多的专业知识，比如营养学方面的知识，然后安全性方面的知识，还有很多知识我都可以了解到。我们目前团队是有11个人，发挥的作用就主要就是使他们更加的团结，然后让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发光发热的感觉。因为我们老师前期也是做这个工作的嘛，他就会指导我们，就是我们首先因为就是特需会餐的研发不像其他的名品，我们必须得按照国家的这个食品规范，下发的食品规范来做这个，我们必须在就是挑选那些它允许的原辅料我们才可以使用，所以就是老师在这方面给我们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就是原料的挑选呀，然后就是我们的就是实验方案的设计的改进，老师都给我们提供了很大的帮助。考虑了可行性和实践性之后，我们就跟老师商量了之后，我们就可以去做产品的研发，还是分了很几个步骤的。比如说小试每一个步骤都要进行评审，小试过了之后，中试试生产，试生产之后我们才能就是每一个过程合格了之后，我们才能把我们的那个产品发给部队。 刚才呢，我们是通过电话采访的方式采访了四川旅游学院19级食品质量与安全专业学生杨鑫，给我们介绍了他们这个特需会餐食品研发工作具体是如何接下来这个项目，然后如何配合老师来做这方面的科研创新。他也谈到了其实学校有很多硬件的设备，比如说制作这些这个特殊食品研发以及生产制作过程当中这种配料的选择，这种机器加工的这些助力，也让他接触到了很多可能没有参加这个项目的学生接触不到的一些机器设备哈。这也是刚才杨鑫跟我们分享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我们也想再跟吕爽院长再来探讨一下，就是我们为什么要鼓励学生深入基层挖掘像乡村特色也好，或者是挖掘市场需求也好，来后打造这种比较有特点的一些创业项目，您觉得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其实在党的19大报告当中啊，提出这样的一个总要求，是围绕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这样一个20个字的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总要求。那么而四川旅游学院呢，它的定位是服务地方、服务行业，学生深入基层挖掘项目也是符合了学校服务地方、服务乡村、促进创业、带动就业、为乡村振兴贡献一份力量的这样的一个主题的。那其实除此之外啊，学生深入基层有助于推动他的专业技能的传播，释放青年大学生的创业活力。其实刚才我们讲的这样的一个，无论是化塑成杰也好，还是我们的不脱金凤凰也好，其实会发现我们的这些大学生是给我们的农户们、农民们带来了很多新的这样的一个知识，新的一个技能。其实我们也在帮助这些农户们在进行改变、在提升。但其实他们也是把这些专业的知识带给了他人。那同样当然自己学生也在实践。讲到的那个我们的特需的项目，其实学生也是用老师的这样的一个技术或者是资源，学校的这种设备的资源、企业的资源，用他自己所学的知识形成这样一个好的项目，跟着老师企业一道把项目做起来。那同样一点也是我们在做这样的一个服务乡村、服务地方、服务行业过程当中，学生去深入乡村、深入基层，也是把这样的项目打造起来，去影响和带动更多的人。那我也给主持人和广大的听友介绍一下近几年来互联网加大赛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情况，为什么能够涌现出这么多优质的好的项目。这其实跟我们学校来支持创新创业界大赛这件事情是相关的。2020年四川旅游学院互联网加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报名的人数8240人，报名项目是3778个。实际上我们四川旅游学院的在校生才有9000多人，不到10000人，我们已经有8000多人在参加了， 就是90%了差不多。 很高啊，覆盖率很高。那么其实在这样的一个大比例的大范围的一个参赛过程当中，学校也取得了比较可喜的成绩。2020年学校取得国赛银奖1项、国赛铜奖2项、省赛金奖2项、省赛银奖10项、省赛铜奖20项的好成绩。那同时也获得了第6届 中国国际互联网加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青年红色筑梦之旅活动先进集体奖第六届四川省互联网加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主赛道青年红色筑梦之旅赛道优秀组织奖青年红色筑梦之旅电商直播活动优秀组织奖。其实在2018年到2020年这三年过程当中，四川旅游学院在这个赛事当中获奖数是在四川省全省的高校当中排名第8的，这个是非常靠前的一个成绩。 是我们积极的参与，鼓励学生参与到这样的比赛当中，同时我们在比赛当中积累了经验，也获得了一定的成绩。 创未来，造世界，欢迎继续收听科创中国。 那这个过程当中，学生有没有跟您反馈说，原来乡村是这样的，原来乡村还有这么多机会，然后原来乡村还有这么多人需要一些产业的带动和帮助，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些感受和体会跟你分享？ 有啊，很多学生去了乡村以后，首先是刷新了他们对于乡村的认知。就像。我觉得那可能有一些我在书本上看到的跟真实当中是不一样的，学生也是一样，他觉得乡村跟他想象的不一样。第二个，他觉得在学校当中认为能够在乡村所做的项目，可能真正到了乡村以后却无法去做。但同样一点，他真正的去了乡村以后，他会发现有更广阔的空间等着他去施展他的才华。 是想和做中间是需要这个环境，然后需要你去深入这个环境的。 是的，所以呢，其实有很多的项目也是学生们在深入乡村以后又进行了创新，基于他项目进行创新，反而能够反哺他的项目更好的去发展。 所以孩子们会说啊，原来真正走进乡村之后是这样的一种感受，然后给我带来了很多新的这种点，不光是给农户带来了一些新鲜的东西，同时乡村也给学生们带来很多新鲜的一些尝试和感受。 是的，其实学生进入了乡村以后，不单是对他的创新创业项目有这样的一个帮助，更多是对本身他自身的成长有很大的帮助。我觉得学生们到乡村走了很长时间以后，他做的项目跟乡村相关，他就真正的能够扎下心去怎么把这个项目做好，然后对于他自己的专业知识，对于他自己的思想和理念上也会有更好的提升。 所以我在这儿也特想再追问一句哈，其实吕爽院长本身自己也经历过大学期间的创业创新，那你觉得创业创新这件事儿接地气儿到底有多么的重要？就大家会不会也会把一些项目分成3、6、9等，会觉得有些是非常高端的，有些可能就觉得哎呀它特别的接地气儿。我不知道您觉得接地气儿这件事情在创新创业成果转化过程当中它的必要性在哪？ 我觉得目前的创新创业项目应该分成这样几类。第一类呢是高精尖的，去做卡脖子技术的一些攻关。那么很多好的一些高校，好的一些老师和学生和科研团队他们去在做的， 就啃这些硬骨头，就是这种科技攻关的硬骨头。 是的，那是这种是战略需求的，那么去做这种高精尖的技术去攻关，去形成更好的国家需要的这种重大重点的成果，这是第一类。第二类呢是基于现有的科学技术科研成果去做转化的，把那些停留在纸面上书面上的成果和技术转化成能够应用的产品和商品，来服务于国家的发展和人们的需求和使用。这是第二类。第三类呢是真正应用型的创新，有一些项目像我们现在所使用的各类的 APP， 那其实它是一种应用的创新。 是。 那么它让人们的生活更加的便利和便捷，那么这是第三类。还有一类就是第四类，那非常接地气的，像很多现在普遍的大学生在做的项目，是能够改变或者进行商业模式创新的，让现有的产品变得更富有它的便捷性 和便利性，或者能够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 嗯， 我们会发现现有的很多的线上的我们的电商平台，对吧，我们线下的一些实体的购物的店铺， 是，你比如说这个喜茶这一家店，看起来小小的奶茶店，但是它提升服务质量，然后通过线上的这种方式销售，然后以及让大家感受到产品的这种便利性，它就可以做得很火，然后创始人的这个身家和市值也在不断的翻番哈。 对呀，对呀，而且关键它也很受我们当代的这些年轻人的喜好， 是， 我们会发现现在的除了喜茶以外的其他的一些茶饮的这些品牌都做得很漂亮， 没错， 从它的产品设计当中，从它的口味当中，从它现在整个线下的门店线上的配送，使我们的消费者只要想喝的时候总能第一时间去品尝到他想喝的产品。 嗯， 这其实本身而言是一种商业模式的创新， 嗯， 它应该在技术上本身没有很大的革新， 嗯， 但是商业模式的创新就让它的产品和用户的感受不一样了， 就非常的接地气 啊，对， 因为每个人都可以实际感受和应用到。 是的，那你其实我们会发现，它在潜移默化的去改变了我们用户的需求。那么以前我们去买一个茶，我们需要去实体店铺，现在不一样了，通过外卖就可以了。 是， 嗯，另外一点呢，这种项目的存在其实是符合了现今的我们的用户的这种生活方式的。 嗯， 有很多这样的项目存在，除了我们的茶品以外，还有很多的食品， 嗯 嗯等等。 是，所以就看你有没有一双发现机会的眼睛，你要看得到你所生活或者你想要深入的这个领域大家的需求是什么，不管是说我们乡村的这些农户他们的实际销售需求，还是说我们消费者这一端大家的实际需求，你看到了，从中就可以发现一些机会，进行创新和这种深入的研究啊，然后把它转化为非常接地气的成果。这其实是我们一直以来希望学生能去做的这个事情。嗯， 是的，我们希望学生这种创业者把自己能够变成用户，在用户的角度去出发。我们经常说他需要有用户思维或者是原点思维，那么原点思维实际上就是一切以原点为中心。 嗯， 那么原点其实就是用户本身，如果他去做农业的项目，去做乡村的项目，甚至去做刚才饮品的项目，他一定要把自己作为用户，那去感受是否我做出来的产品和项目是真正能够解决我自己的用户需求的， 嗯， 是不是真正做到解决了用户的痛点，而且解决的是不是真的痛点。如果他能够解决真正的痛点，应该叫做他能够发掘真正的痛点，解决真正的痛点，把这个事情真正的去落地，那去真正的去接地气儿，去给人们解决了这种整体的生活的这种需求或者用户的需求，那这样的项目也是一个好的项目，也是一个真正接地气的项目。 没错，解决了一个痛点就迎来了一个机遇啊。那结合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国家大的方针政策，我们这个助力在脱贫攻坚之后下一步的乡村振兴，我也想再追问一下吕爽院长，就是未来乡村振兴创业创新我们还会有哪些新的机遇能够提供给我们年轻的这些学子或者是创业者，您觉得？ 刚才也提到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总的要求是聚焦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和生活富裕。那么着力推进五个振兴，即乡村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和组织振兴。 嗯， 其实这个五个振兴也是一直很多人、很多学者也在提的。那么有一位管理学者郑峰认为，产业振兴是基础，人才振兴和组织振兴是保障，文化振兴和生态振兴是结果。那么我认为啊，未来的乡村振兴创新创业新的机遇是可以打造独属当地文化风俗为特色的旅游产业链条，每个不同的乡村都有着当地不同的旅游文化、农产品、自然景观、民族文化等资源，那这些资源其实都广泛的存在于每一个乡村当中。 嗯， 其实现在呀， 我觉得在做乡村振兴这件事情或者创新创业这件事情的时候，是缺少一个能够将资源整合和推广的平台，或者是这样的一个一群人。 嗯， 那么目前我国的这些先进的技术，像人工智能啊、大数据的这种应用啊，其实是一定会打通或者打破这些原有的传统的这种商业的壁垒的，那么形成一个新的商业体系或者商业模式，去帮助乡村振兴去做更多的这种贡献，为乡村振兴带来更多的新的商机。 没错，我们说这种新基建的建设，如果把这个触角放到乡村的话，就会给乡村带来更多的发展活力。所以这也是刚才吕爽院长说的，依托一些新技术，我们把一些新的想法和我们乡村地区的文化特色结合起来，从五个振兴这方面可以实现乡村振兴的最后的一个宏伟目标。那么如果节目最后想让吕爽院长再给不管是您每天接触到的年轻的这些孩子们、学生们，或者说是在这个时代想要去创业的这些这个创业新手们啊，说一句叫我们的就是肺腑吧，发自肺腑的这个建议或者是想法，您用什么样的话来鼓励大家？嗯， 那把这样的一句话送给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们：时代潮流浩浩荡荡，唯有弄潮儿能勇立潮头，历史车轮滚滚向前，唯有奋斗者能乘势而上。 嗯，这样一句话哈，也希望大家能够抓住时代的机遇，我们都是这个时代当中的弄潮儿，能够在时代车轮不断前进的过程当中，我们继续奋斗，为自己的美好生活，为他人的美好生活贡献自己的力量。那非常感谢吕爽院长做客我们今天的科创中国，谢谢您。 好，谢谢主持人。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大家可以在各大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也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之声稍后更加精彩的其他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成长，谁记得当初脸上青涩模样？哦，快乐的感觉永远一样， 感觉永远一样。 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让我们紧紧抓着彼此不放？所有骄傲总是由你和我分享，有悲伤也能一起痛哭一场。哦。有些事真的叫人难以想象，我们都在风雨之中慢慢成长，谁记得当初脸上青涩模样？哦哦，快乐的感觉永远一样，快乐的感觉永远一样。回头望，每个人都看着世事无常，骄傲总是有你。